佛说了，贪恋人天福报，不求福慧，不能出三界牢狱。这话说得很严重啊！我们还想搞这个吗？这是愚痴，这是迷惑啊！真正明白人不干这个事情。啊，得报之时，一切风俗，果报现前。过去修的啊，战相失落，你能想起你这个不能不想到啊！啊，眼前我这个日子能过去，我还能过几年？如果不修福，光在这享福，这福很快享尽了，享尽了怎么办？那什么叫修福？为众生是修福，为佛法是修大福，啊，为自己是享福。聪明人真正为自己，要为别人，为别人才是真正为自己。啊，为自己想尽之后啊，就要动三恶道。六道里头，舍身受身，自己做主啊。真正自己做得了主，要在活在世间，就要去练功夫啊！啊，练什么？六度里头两个，布施，布施是能舍，能放下；第二个忍辱，能忍。啊，如果这两个做不到，所有的德目全是假的。啊，这两个要认真修啊，能不能有成就啊？就是两关。啊，能不是肯放下。能忍辱啊，把过去现前的冤业统统化解，忍辱能化解啊！要知道这是业报啊，啊，业报不还不行啊，总是找到头上来啊。我们冷静地观看夫妻，古人所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，寿爷老和尚的道场，光明讲堂，大殿上写的副对联，老和尚自己写的。啊，上联：夫妻是缘，有善缘，有恶缘， 冤冤相报。下联写的是儿女是债，有讨债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那么换句话是，人与人之间是什么？善缘恶缘，讨债还债，就是干这个啊！你甘不甘心，情不情愿，前世欠的债，这是我没欠你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啊？你要真明白了，给他吧，给他就了了啊！甘心情愿的给他。啊，债要了，不了来生还要讨。啊，这一生不甘心，不能不给他。来生的时候呢，你又向他讨，他也是不甘心给你。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啊，双方都痛苦，何必呢？不如一笔勾销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多好。那他要能去，劝他也去，这是大善啊，这是真正功德。他要不愿意去，那就随他吧。啊，是邪见业网，这一句话说得好啊。为什么他做主啊？一切随顺他了。随顺他到哪里去？都到三恶道啊！啊，不随顺他行吗？要自己有智慧，行。随顺，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就行了。这就是非常高明的做法。啊，业可以消掉，债可以还掉，没有纠缠了，自己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啊，的万愿放下，啊，一定要知道，这个世间全是假的，在这个世间什么都得不到，啊，不要说你死了。一样带不去，就现在你就得不到。我跟大家分享啊，常说啊，你的财产有多少？你身上带多少钱是你的？身上没有带的不是你的。那你有房产有多少？今天你住在这边是你的。你离开这个家，你不是你的。你要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心安理得。啊，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不行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事实真相，这是真理啊。连身都不可得，何况身外之物？啊，一口气不来，这一生结束了。啊，来生是什么样子？那看你这一生造的业。啊，善业果报，通通不能学，那还得受。这个时候是没有止境的啊，生生世世 非常可怜，非常痛苦。啊，我们是无比的幸运，遇到大乘，遇到净宗，遇到慧基本，遇到黄念祖的脊柱，无比的幸运呢。为什么？净宗法门这个经注真正是讲清楚讲明白。那我们学习再也没有疑惑了。那我们从这个经注建立信心，坚定的信心啊，这才发坚固的愿，我决定要生净土，我再不搞这些把戏了。啊，在这个时间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事情可以随缘，也能尽心尽力做，做了之后心里是念阿弥陀佛，做的这些事情把它抛弃，不要再去放在心上，做而无作，无作而作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两面都不是，啊，随缘没有失掉，往生没有失掉。啊，上所做的功德事，通通回向求往生，绝不求人天福报。这个念头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将来的人天福报我们都不求，怎么会求现在的人天福报？现在时间短了。啊，我这个岁数纵然有人天福报能想几年？啊，古人所说的八十以上叫风烛残年，啊，风中点的蜡烛不定什么时候吹灭了，啊，八十以上啊，啊，古人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七十岁就很少了。啊，所以谚语当中有这么一句话，七十不留食，八十不留饭，啊，七十岁不留你在家里住一晚上。为什么呢？不一定你走了，你走了这个麻烦就来了，你家里是人，我的老人活活来的，你谋害了，这官司打不清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不为设立。啊，七十岁的时候人家不留我们住应该的，要体谅他。啊，不算设立。八十岁不留饭，不留吃一顿饭，说不定吃一顿饭就走了。人命无常。所以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。印光大师一生就看一个死字，常常想到我就要死了，还有什么放不下？彻底放下。 这是真正警惕自己，成就自己的道业，不再搞生死轮回了。自己真干，也启发别人。那别人看到老和尚这个样子，反过头回头来想想自己，自己这一生怎么办？佛告诉我们，五种邪见叫见惑、迷惑，完全是错误。啊，大乘经教上讲得好，变法界虚空境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。啊，整个宇宙一切法是我自性变现出来，所以它跟我是一体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跟我一体，一切众生跟我也是一体，一体怎么能不尊敬？一体怎么能不爱我？一体还能有分别吗？啊，佛说我们迷惑，我们就不知道是一体，分子分他。啊，认为有善有恶，这都是错误的见解。五种见惑都没有了，就证虚陀洹果。啊，证果全在放下。真正帮助放下，全在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了解事实真相是看破。啊，看破帮助你放下。放下就成果。啊，为什么放不下？为什么还搞六道轮回？为什么还给别人过不去？啊，跟别人过不去，自己造恶道地狱，啊，地狱魔鬼出生。啊，造这个业自己不知道啊。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。无不是业，地藏经上说的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文：如今愚痴之人，不种善根，但以事之变错，正以邪心，云何处理？生死大难啊！什么是大难？不是天灾人祸，是六道轮回不能处理，这才是真正的大难啊！这一段经文更深浅浅，比前面讲的更严重了。 啊，那么这些不种善根，但以事之变从正义邪性，这是我们现前在社会上最普遍的现象，你全能看到。啊，这是愚痴。啊，前面讲的还求善，还求世间福报，出不了轮回。啊，这个地方所说的愚痴更重，为什么不种善根？啊，仗着自己失智变聪，骄慢自大，不生正信，助长邪心。真正是无恶不作，他自以为聪明，啊，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，有很大的财富，啊，不知道世之变聪啊。真是八难之一也。他不生智慧也。这是眼前我们看到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全球普遍的现象，贿赂啊，这不是局部的，全球性，全世界啊，也是今天这个世界最麻烦的一桩事情啊，人们尝到贿赂的甜头，谁肯放弃啊？普遍是这个现象，大家认为是正常的啊，没有贿赂不正常啊，人们就叫邪见。正章邪见，正义邪见，啊，不知道贿赂、行贿、受贿，罪是相等的，啊，要看他的情形。违背伦常道德，这里面还牵涉到国家社会人民的利益，如果牵涉到这个无间地狱，为什么造这个业？无间地狱进去容易啊，出来不知道到哪一节去了。啊，怎么敢造这种罪？啊，尤其是三宝物，国家的财物。那为什么涉及的债主多，国家的财务是人民的纳税，你要到国家的财务，全国人民纳税人都是你的债主，你什么时候能还得起啊？中国有13亿人，13亿人都是债主， 你将来变牛变马来还债，你要变多少次啊？无量无边次数。想到这个苦不感动啊，啊，还要到无间地狱。无间地狱罪受满了才度出生还债，不是说我受无间地狱就不还债了，没这么便宜的事情，还要还债。啊，地藏经上告诉我们，三宝屋不能到，为什么？那是供养三宝的，三宝人数多少呢？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的出家人都不分，那就是债主无量无边呐、啊，数不清呐、啊，所以佛不能救啊！你造无逆十恶，佛可以救你。你到三宝屋，诸佛救不了。啊，你得罪了十方三世，所有诸佛刹土里面出家人，以事搞清楚，我们才会相信。才会知道这个问题严重啊！不但不敢做这个事情，念头都不能动啊！动这个念头呢，道心就是占一点便宜，这个念头叫道心都是犯罪的行为。啊，那么现在人对这个观念不了解，认为呀，佛教是宗教，佛教所说的是迷信，都是骗人的，没有这个事情。啊，只有那些愚痴的人会受骗，他自以为聪明，他没有受骗。啊，我们都被诸佛菩萨吓到了啊，他不怕。国报降临的时候，后悔莫及，来不及了啊！那个时候知道错没用，已经堕入地狱了。这种人多不多？很多。怎么知道？这些年来常常看到附体，那附体这些人有不少，有过去在世的时候有权有势啊，像唐太宗这样的人，历史上记得好皇帝 啊爱护人民啊，他多无间地狱啊。人家问他为什么，我造了地狱业，你是个好皇帝，好皇帝造地狱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，哪有这种道理啊。皇上造不善业，问他不善业是什么，杀人打仗夺取政权，杀人太多了，这个杀业都无间地狱。这个事情真的一点都不像。所以人要做好事，不能干坏事。所谓好事，对人利 利益越多越大的，功德力量就越大。为什么人不求往生？为什么念佛的人不能出离六道轮回？这是大问题啊！要知道，学佛学得再好，如果不能出轮回，这一世所修的真的成绩等于零啊，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，这个麻烦就大了啊。如果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学佛的成绩就是满分啊，你就拿到100分了，真的成功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肯定一生成佛，证得究竟圆满，回归常寂光。为什么不求往生？佛告诉我们，许多人真正是缺少智慧，迷恋人天福报。那天上现在还没想到，首先是人间的福报，人间福报都不肯放下，何况天上的福报。啊，一定要知道世间福报是梦幻泡影啊，啊，转眼就过去了。邪见修复主世间佛典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那么这下面给我们说，愚痴不修佛都救不了，这像佛门啊。啊，愚痴不修啊，是世之变错，把佛法变成世间人讲的哲学啊，我们讲佛学世之变成正义邪性，这是搞佛学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什么叫真修行？放下叫真修行，他放不下了啊。总的来说，财色名利这四种四桩事情放下没有？细微一点说，七情五欲啊，还有不能忘记，佛没法子救。 啊，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接触到的学佛绝大多数是这些人，在经上都有啊。回过头来看看自己，自己是不是这一类的人？如果是这一类人，赶快改，来得及啊！只要一口气不断忏悔认错，后不再造，来得及。那现在不肯改，不是等再过几年吗？人命无常，那什么时候走自己不知道啊，怎么个走法自己也不晓得啊，为什么不忍心把它放下，一心专求净土，那这一时出家修行，最起码的净业三福里面所说的，我把它说成儒释道的三个根，这是戒律的根本，戒律的基础。这个东西做不到，你那个时候持戒是假的啊。所以为什么佛教衰了，没人持戒？为什么没人持戒？想持戒的人不知道戒从哪持起啊，没找到根啊。净业三福是我们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，那总纲领是戒定慧，那净业三福是属于戒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你做到没有？怎么做到？落实在《弟子规》。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这两句话做到了。慈心不杀，落实在《感应篇》。啊，幕后修十善业，十善业建立在《弟子规》跟《感应篇》的基础上，没有这两样东西，十善业做不到。儒释道的三个根呢，就这四句话了。无论出家在家，无论修什么法门啊，宗门教下显教密教，不管修哪个法门，这是根，像盖房子一样，这是地基啊。无论盖什么房子，基础先要打好。啊，所以根干就要从这里下手啊，不从这里下手是玩假的。这个事情要搞真的，不能搞假的。搞假的是自欺欺人，自欺欺人这个罪就是地狱罪。啊，拿着佛法欺骗众生，欺骗自己，无间地狱罪也。 啊，都是此地讲的不种善根，正义邪行，这是愚痴。很多人愚痴，自己不知道。你既然愚痴，哪来的智慧？啊，你有聪明智慧，那视之便聪。这个东西没有好处的。啊，用错了造业，自己很得意，不知道自己造重业。啊，什么叫大佛天？大佛天者，持佛名号也。因持名啊，是诸善种王，故所种佛田名为大佛田。这个知道的人不多。那为什么？知道人他肯念，一分一秒他都舍不得空顾，真叫分秒必争。为什么叫大佛田？啊，世间众福没有比这个佛田更深，没有比这个佛田更大。啊，一念一部华严经，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。你要真识货才行啊！你对佛号不认识啊！所以你小看了他了。那一分一秒都不能空过。我这一生看到一个人，张家大师。啊，这个人不论白天晚上，你只要看到他，你注意他嘴唇在动。他是金刚指，不出声音。啊，跟你讲话的时候，谈完了之后，他在住马士基街上。啊，心是定的，无论行住坐卧，你仔细观察，他在定。啊，他动作很慢，言语也很缓，啊，说话一个字一个字，慢腾腾的，非常有实受力。没有丝毫浮躁、急躁的这个样子，没有，啊，从来没有看见过。那偶遇大师说，能不能往生确定在信愿之有，有真心有切愿。啊，真心这心结门，其他的都放下，才是真正相信。啊，必须要知道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从哪一门进都行，就是一门，一专不能高两样啊！那高两样，你先分了，信心破坏了，脱不了六道轮回。所以 我们要把精力时间集中一点，我就可以啊。啊，决定能成功。快啊。啊，决定不能够三心二意。啊，心里还掺杂其他东西在里头，这就坏了，错了。故经云：“求出轮回，终不能得。”啊，几个人真修呢？真修。啊，不是真修得不到啊，得到什么？得出轮回。什么叫出轮回？轮回没有了，轮回是着相变现出来的，不着相轮回不见了，就很做梦啊，醒过来了。那千万不要认为轮回是真有啊，啊。六道十法界全是假的，所以你在里头有执着，有分别，你怎么能出得了？那是在制造轮回，不是在化解轮回，是在制造。啊，在轮回里面，那你是造业。啊，造业要晓得就有报。啊，这个报是很痛苦、很麻烦的事情。哎，给人有了纠缠了，生生世世解不开。啊，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夫妻，会变成父子。这个夫妻天天吵架，没完没了。啊，什么原因？过去是不善业。啊，他有意无意在折磨你，让你没好日子过，让你日夜不能安心。那要离还离不开，那所以不能得罪人。冤亲债主遇到了，你要什么我有都给你，满你的愿。啊，一心求生净土，生生世世冤亲债主都化解掉了。到极乐世界，你能看到无量界到今天，哪些人跟你有这些纠缠，你全知道，你有能力分身。化身去帮助他们，去引导他们回头是岸。他跟你有缘，那你一定会去度他，叫大慈悲心呐、啊，欧耶大师说，念佛如无心念也不能生，他那个心不是真心，他的愿不是切愿，那眼前五欲六尘这个境界一现前， 他就把往生念佛放下了，这就证明他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么人到老，到晚年，中国古人说，啊，晚年最怕的，患得患失。啊，晚年没有依靠啊，得失心非常重。啊，真叫斤斤计较。啊，这个是障碍往生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心量要大了啊，大就是不放在心上就大，放在心上就小了啊。世间人最贪着的无非是金银财宝啊，要藏好啊，不要被别人拿去了啊，最放心不下的了，因为他不知道是假的又何况过无过有住啊，你想偷偷的东西也是他有主啊。如果没有主的话他偷不到啊。偷到还是自己有的，那何必呢？那为什么去偷呢？那偷到的将来要还债。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那命里有的决定是有，丢都丢不掉；命里没有的，怎么求都求不到。啊，求到手了，自己还会丢掉。这个事都在我们眼前，细心去观察，处处能看到。啊，真正修道人放心啊。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啊，你的心才清净，你的心才定，你的心才生智慧。这个东西放在心上生烦恼，智慧没有了，亏吃大了。下面这一段，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求生净土，永得解脱。要真心，要切愿，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永远解脱。一定要知道菩提心是真心、直心、至诚心，真诚到基础。人人都有个真心，真心迷了就变成妄心，真的作用没有了，全是妄的作用。啊，妄的作用最明显的就是自私自利。 作用啊。从自私自利自然生起损人利己啊，贪嗔痴慢疑都跟着起来了啊，真心里头没有啊，真心里头没有我啊，啊，不再执着身是我了，这一关非常非常难，无世界以来都执着身是我。那身死了，死了还舍不得离开，那叫什么呢？守尸鬼。他什么时候放弃这个身，他的灵魂才会去投胎。他要老是念着这个身，啊，很久很久都不能投胎。啊，念力，我们今天这个念力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念力。我们是念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是正念，他跟六道不相应，他跟十法界不相应，他跟诸佛刹土不相应，他跟极乐世界相应，妙啊！妙极了，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可别念咒了啊，不要念其他的一切法了，你得要一门深入啊。设法如来苦口婆心劝导我们，我们要求啊，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，把诸佛如来苦口婆心的误会了。佛真慈悲啊，我们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真心，就是真语，就是真心啊。哪些人？李老师以前常说，穷乡僻壤有一些老太婆老阿公啊，好像是无知无识，他一天到晚就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一直在念，从来没听过。你遇到他跟他讲话，他面孔对着你笑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对你啊，你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，他就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不会。这种真念佛人，真正弥陀弟子，啊，他真正掌握到分秒必争，一秒钟也不空过啊，你说的话我相信他都没听见。为什么？那叫废话，听他干什么？他全放下了，他回答给你，回给你的是真话，阿弥陀佛是真话啊，你不懂啊，你给他说废话他不要。真正老师说，那些人不但往生，而且都是上辈往生啊，自己感叹呢，我们做不到啊，他做到了啊，说真话了，我们不如他了。不要看他穿得破破烂烂， 那甚至于没吃没穿的，他佛号不中断。啊，他真在那里为我们表演，为我们实现。我们如果看懂了，真生惭愧心了。啊，可是多少人看不懂，认为他愚痴，因为他没知识。啊，没善根，没福德，都是这样去看他，全看错了。人家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还在搞六道轮回，不能比啊。啊，要知道，净土宗确确实实是难行之法。不但我们难行，一切世界天人也不相信，甚至于十法界声闻缘觉，还包括许多三乘菩萨啊，三乘菩萨是别教，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他们不相信啊。他们如果相信呢，肯定舍弃三乘，念佛求生，快呀！啊，他们有个观念是：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他们要修无量劫才能修到，你怎么一下就到？哪有这个道理？所以怀疑啊，疑产生了严重的障碍啊，所以这个经要讲透，净土宗的证据真的是很多啊。什么证据？往生就是证据。啊，例子很多啊。净土圣贤录、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啊，绝对不会有一个是骗人的。写这个书的人，要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他绝对不会给你写。啊，可是现在人对人不相信，现在人都是骗人，因为古人也是骗人，这就叫一禅体，这就叫没善根。所以听了之后真能相信，这就是无相智慧啊。这个能性可不是容易得来的，真是稀有难逢的事情。